我的母亲，我的家乡父老。

清晰，黄发青春的活力，我的心啊紧紧的 壮丽，阳

澄澄的沙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字。